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它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你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與美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 成 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点知冰冰同人祝大家今年马年冰雪聪明，恭喜发财， 事事顺境， 龙马精神啊！ 四四二四，有贵人相扶， 闯出新天地。 多谢多谢多谢。 好，各位欢迎嚟到呢一个特别版九唔搭十八嘅呢一个由呢个灵感粉果去主持嘅呢个节目嘅，咁咧。呢、一个就系会讲一讲我哋阿仙奴历代九号同埋十八号嘅一堆 传奇， 传奇及以及有一些嘅炸弹嘅，我谂系。 唔系，上位你先讲讲我哋个节目叫咩名先？唔、系，你以为听紧五个字嗰个啊？ 有食唔食？ 系啦，冇错啦。 唔系呢个系， 其实都几啱二十三合四十喎，呢个 topic 都。 其实呢个咧就系点子冰冰其中一个环节嚟嘅，我谂系。 系先报报年龄先 ，Peter 爸爸系五字头定四字头啊？ 三字头啫。 三字头。六字头。 同好似之前录嗰个节目一样啦，三四五中间嗰个啦。 哦、，OK， 四嗱呢两个二字头嘅， 我系未成年嘅，我系 我二字头嘅， 一字头， 一十二十四十，欢迎大家收听。 呢两个 generation gap 出咗嚟， 其实叫咗人哋个节目啦。 OK， 好，咁就翻翻嚟啦。咁点子冰冰特别版啦。咁呢一集咧就好历史性嘅，对喺点子冰冰半年里面历史嚟讲，就系、如果大家有听到呢半年嘅节目啦，都知道粉果又系一个 被抽水， 唔系靠感觉嚟到广播嘅人啦。但系首次我见到佢 prepare 嘅 系有功课嘅， 系有功课嘅，同埋非常之 呕心沥血。 主动要话自己要做嗰个罐头 嘅。咁我想阿粉哥，点解你会突然间想讲呢个 topic 咁就讲讲咧？ 唔知喎，个唔知 灵感度，我按时忽然间叮一声嘅， 感觉做事。 唔系咁十二月嘅时候，好似临尾讲过啊，九号同十八号点嘅咧，咁啊系咯，谂下，跟住上网喺度查下查，因为原来几多资料可以攞出嚟讲下，即系好似同 Peter 爸爸嗰啲可以用 Google Translate 翻出嚟，跟住分享下俾大家听。即系睇英文，大家睇得好辛苦噶嘛。 有主题嘅小朋友， 嗱咁我都有主题啊。 我围绕个董事局嚟讲啊， 唔好 讲 啊，讲翻主题啦，今日搭十八只，九唔搭十八只 ，OK。 好开始， 咁啊正式开始啦。开 始 系 讲九号先，讲十八号先啦。 我点知你啊？ 其实 个节目你嘅 好民主啊，我俾 Peter 爸爸 咁啊最强嗰啲开头先啦。 咁咧咁啊， 攻击线为主， 攻击线就九号先啦。咁九号咧由呢个1962年开始到而家咧，系啦，我就要开始感受下作为一个比较 年长球迷， 年长嘅球迷即系。又唔係話好似蛙人咁講歷史嘅 你都算係歷史嗰 part 㗎啦。 係啊，都係歷史嗰 part。咁唔好意思啊，蛙人就搶咗你嗰 part 嘢。係啦，咁又有大約14個球員係著咗9號嘅。 係。 係啦。咁第一個呢就係喺64年同至到76年效力嘅一個叫做 John 列福特嘅球员，咁又打正前锋同埋右翼嘅，咁就係青训出身嘅呢个球员，咁又64年做职业球员啦。咁 第一场波， 第一场呢就係对韦斯咸嘅，咁又亦都係佢唯一季 第一场就伦敦打比喇， 小伦敦打比啦，咁跟住就自己睇唔到 跟住是耐啲嘅 ,1947 年出世你點會望得清楚嘅 咁亦都係佢唯一季即係上陣，即係唯一場係嗰一季上陣嘅，咁之後第二季上陣咗15場就對狼隊嘅時候就冇紫氣發嘅，咁就係、是、咁就係呢球隊最年青嘅球员就冇紫气发嘅，咁就嗰阵时就17岁315日。 咁而家呢个纪录系咪仲保持紧咧？其实 呢个纪录好似系， 好似系， 系啦。 认真啲啊，粉哥。 喂，难得空一集节目俾你啊，认真啲啊。 大家咁好人嘅，好似。 的总就嚟呕血嘅六集咁嘅垃圾。 剪都 拧晒头啊，的总。 唔系，咁跟住咧就嗰季咧就入咗19球嘅，就入咗呢个联赛杯嘅决赛。咁啊 ,70 年呢就带领咗阿仙奴就去咗个 Intercity Fairs Cup。 What means? 咁就係一个类似 欧霸足协。 类似欧霸足协嘅前身嚟嘅。係、 哦、 啦。 犀利呀。 但係就首回合落后3-1嘅，即係输咗俾安德利治亚首回合。咁就之后就返高贝利主场就3-0赢返对手，就佢就入咗入咗第二球，咁就赢波捧杯嘅。咁就係第即係隔咗17年錦標方之後第一個。 第一個回合輸3-1，第二個回合贏3-0，但我哋贏到嘅。 係啦，就 係加索 客入球新 回合。 哦，次回 合。即係首回合就輸3-1，之後次回合。 嗰咩6-1，即係幾多？4-3。 4-3，係啦。 哦。 咁有 record 嘅呢啲就係啦。咁啊，之后打返正前锋。 你唔使咁强调有 record， 即系你啲集 自己有做功课 嘅，我哋知嘅。 唔系凭感，而家要有返啲真凭实据讲啲嘢出嚟嘅。 就比较啲 俾人抽情 继续。习惯。 系啊，好唔习惯。 系啊，讲事实就好唔习惯。 系啊， 平时都系吹开多。 平时吹开多。 系啦，咁跟住佢就同呢个 Ray Kennedy 咧就合作喺70-71球季咧就入，即系两个夹粉入咗47球嘅，就赢咗足总杯联赛嘅双冠军嘅， 即系应该系咪第二个王，即系其中一个王朝啦，算系阿仙奴嘅 王朝，唔系换朝。 换 比失啊，今日伤风感冒有啲系啦。咁就杯赛其实入面佢就喺准决赛同埋佢都有表现嘅，系啦。咁冇乜点过打个国家队啦，咁但係75-76年就成季伤咗嘅，之后就开始伤，同埋俾一个叫麦当劳同埋一个叫史塔顿嘅球员去取代嘅。 嗰、那个叫马琴麦当劳，另外一个叫史塔布顿。 係啦。 呢啲 Peter 爸爸可以帮到 手。即係 Peter 爸爸喺度。 所以话点解12-40嘅就喺度。就有个40嘅喺度就可以讲一讲啦。 係啦。之后就伤咗啦 ,75-76, 咁 76-77 球季呢就上阵过两次，就季中就转会咗去韦斯咸，就80,000磅周薪，咁啊 哇仲高过依家， 唔系八万磅身价， 周薪唔好吓亲人啦、啊、你， 紧张啦，即系唔系凭感觉、啊， 叮当。 跟住就上阵28场，就一球都冇入过。 哇！ 之后就 正前令 逆正前 正前 28场一球咁啊！哇！咁咪犀利个基鲁豆出嚟， 唔系Giroud犀利个好犀利， 5个 打韦斯咸嘅时候28场 入过。哦，关阿仙奴事咁冇所谓啦。 之后就去咗布力般， 阿仙奴正前锋。 系啊，之后去咗布力般，但系38场入咗10球，跟住就。再效力咗一季布力般啦，就去咗非联赛球队去效力嘅，跟住就又执教过啦。咁而家就系、是、阿仙奴一啲 local tour 嘅带队嚟嘅，亦都有时做下 广波佬， 广波佬啦咁啦，系啦。跟住头先有提过麦当劳啦，咁就而家讲下呢个麦当劳嘅。咁当年咧就喺纽卡素以33,333.34就加埋阿仙奴。 我首先要俾啲掌声先。喂，其实零头都搵到。 喂，其实系咪100,000磅三个咁除出嚟嘅？100,000磅除三个咁分出嚟嘅？ 唔知啊，呢啲人。唔系冇 冇出息咁考究， 即系实实质数据俾你，系咪真系一个定三个？ 即系我 feel 到的中唔晒头， 即系街市卖， 因为 街市卖橙十蚊三个，每个咪三个三个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啦。 呢个身价其实系后屘佢接受 Sky Sports 定系即系一啲睇BBC 或者嗰类嘅体育节目系证实过呢个消息。 我都觉得，我都觉得系因为系100万镑咧买咗三个球员，咁佢又唔知自己几多钱， 除翻 咁啊除衫，咁话自己即系厚道啲啦，三分一啦，三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点三三三三三， 唔系啊， 系 啦，本身 猪头骨可能免费噶嘛， 搭单搭落去嘅。 系啦，咁连续两季咧成为咗球队嘅神射手嘅，即系加盟之后。咁啊，但系去到78-79年球季咧，就联赛杯第一场对诺特咸咧就受重伤，就唞咗成季嘅。 啊，第一场就重伤啦， 冇到， 唔系76年加盟，跟住77、78就两季神射手，跟住78、79拉嘢啦，系啦，跟住就 要啲坚料嚟噶，我都识 嘅。加盟咗瑞典嘅球会嘅，即系伤完之后，咁就都系敌唔过伤患啦，就 29岁， 最后29岁嘅，系啦，咁啊攞个。唔系两有冇攞过咧？冇攞过，唔系眼开始有啲 蒙啊， 眼开始蒙蒙， 系啦就冇攞，好似 冇攞， 冇 系啦。 入过去两次足总杯决赛同一次联赛杯决赛， 但系都睇住人捧杯， 系睇住人捧杯。 系啦，咁啊80年代就开始教波嘅，就教富咸同埋教呢个哈德斯菲尔德嘅。咁教呢个哈德斯菲尔德嘅时候呢，就俾嗰阵时仲未系强队嘅曼城呢，就炒咗10-1嘅。 哇，系啦，嗰阵都未系强队嘅曼城，都系炒到10-1。咁 曼城嘅强队系近呢几年嘅事啫， 系啦， 大家注意啊。 好， 即系教波唔得啦，踢波 OK 啊。 但系喺阿仙奴上阵84场入42球，即系 佢都算排，佢都系排好高噶啦。即系你睇睇阿仙奴嘅排射手，历代射手排。 但系佢初出道嘅时候系打后卫，之后就转型打前 锋。哦，呢个不嬲阿仙奴嘅传 被改造。 咁就佢都因为即系之前嗰个球员正中锋受伤，佢上位嘅啫嘛。 系 啊，咗有个40喺度就补充咗你呢啲啦。 好似喺纽卡素嘅时候已经系改咗， 哦，系啦，加素已经改咗啦， 系啊， 哦， 咁就之后就去讲波啦，写球评，咁就2001年咧，咁纽卡素就将个球场改名做 Sport Direct Stadium 咁嘅， 唔要圣詹士， 系圣詹士咧，佢就即系因为佢喺嗰个球会度出身啦，就即系就 反对 批评呢件事嘅。系啦， 上街 上街咁啊！ 好，跟住等我帮粉哥度坚尼地啦， 坚尼地 咁甩卡系咪？咁啊，1951年出世，咁啊正前中场啊，咁啊都效力过两间而家都比较出名嘅球会啦，咁梗系阿仙奴啦，咁同埋利物浦噶。咁佢咧就都带领过阿仙奴拎到几多荣誉，就咁睇落去。咁当然啦，咁喺联赛里边亦都帮我哋吓。北伦敦打比成功屠杀热刺啦，亦都以27球嘅成绩啊，成为咗球队嘅神射手啊。但系呢，原来我头先都睇错咗，都唔系好多荣誉啫噃，都未能带到荣誉，而且佢之后呢，都患上咗帕金逊症噃。咁佢呢，就2008年呢，就利物浦方面呢，筹款帮过佢。但阿仙奴冇做嘢㗎嗰陣時， 冇，但係嗰邊係冇睇冇記錯，就係利物浦啲 fans 幫佢做過啲嘅， 即係唔係球會官方活動。 係啦，咁其實嗰一年就係兩邊球會官方就做過一次嘅，嗰陣時已經有，即係佢已經有事㗎啦，係啦。 好啦，補充翻佢咩？佢嗰啲戰績啦。咁頭先好似睇到話佢喺首回合落敗對安德烈治嘅杯賽， 即係頭先，即係頭嗰場咯。 係啦。即係佢都有份上， 分上 即係但係佢唔係射入波嗰、那個咁滯嘛？ 唔係決賽首回， 佢入波係嘛？即係你嘅意思係 係啦，3-1嗰場係佢入波。 O、okay, K， 即係佢有份幫阿仙奴拎 trophy 啦。 係 啦，係啦。咁點解你最尾嗰句話？不過始終未能為球隊帶來榮譽咧？咁會唔會係你嘅修飾錯誤咧，粉哥先生？係咯，即係嗱，又一次證實咗啦。就算我读都系啦，咁佢做功课都系凭感觉嘅，咁个节目都系好感觉 feel 嘅啫。咁不如咁啦，快啲 loop 落去，简单讲埋呢几个啦，远时代啲噶啦，系啦。 喂点啊？ 定系我以为 交埋个波俾你。嗱，即系又系咁咯。杰比斯斩个波出嚟，你企唔啱嘅话，又话我斩得差啦，系咪先？ 咁杰比斯斩得差啫， 真系好鬼嬲啊！真系。交俾你啦，基罗特接实个波啦。 唔系头先 Peter 爸爸译呢个系咩？ 史塔保顿。 史塔保顿系啦。 细个嗰时听睇波啦。 细个就好开心嘅听你。 喂，点解有人姓史塔噶？ 细个系啦， 唔系 细个 后期都有个史记拉。 你而家同啲六岁嘅小朋友讲啊，嗰、那个叫史塔保顿，史塔哈。 嗰时睇咩英国啊？嗰时睇英国足球联赛嗰时咪乜啲咩话人姓史塔。 嗰时都仲系叫。甲组联赛 咁上下啦， 系 啦， 系啊。因为嗰阵时，因为我 先十年嗰时仲记得嗰个主题曲点唱嘅，而家唔记得咗咯。 嗰阵时都几犀利噶，同埋呢个最劲嘅就系佢系拒绝曼联加入阿仙奴。 冇错， 系咯。 其实斯塔布顿系好劲啊， 但系后期系俾曼联收购咗嘅。 哦， 系啦。 最后尾都 81年， 但唔系如果大家系啊，但系而家有上官网咧。 喂，原来九号嘅流浪历史由佢开始。亚即士啦、安德烈治啦、打比郡啦、勒哈费尔啦、暴力般流浪啦、艾迪索特啦、哈尔斯菲特、巴拉福特、白礼顿，哇，简直系第一代安力卡， 打好多球啦， 第一代安力卡，周围游走， 见九号嘅魔兽， 佢有啲 呢度开始， 佢有啲系短暂效力嘅，即系一两场嗰啲嚟嘅，好似系冇记错。 但系即系你头先睇翻啦，譬如呢个斯塔保顿啦，之前雷坚尼地啦，或者林柏拉迪啦，即系阿仙奴名宿啦，佢全部都爱尔兰人嘅， 系真系喎呢个， 即系唔知咁巧啊，咁啱得咁巧。 咁阿仙奴系咪要买翻个爱尔兰人咧？ 但系而家有边个爱尔兰人系 冇咯？ 冇啊！ 基云系咪爱尔兰买翻嚟做后备笼？ 佢借咗，佢借咗米路士堡啊！而家 咁你完咗赛季之后，佢完约噶嘛？系咪先发俾安斯基走咗基云？ 都要个第三门将 系嘛？都正噶，真系。哦，跟住阿伦史密夫， 阿伦史密夫， 唔系曼联嗰个， 唔系曼联 ， 唔系列斯联嗰个，第二个嚟嘅。 O K， 1987年转会嚟阿仙奴嘅，咁啊拎过联赛啦，足总联赛杯，咁亦都赢过当年嘅欧洲超级杯，即系我哋唯一参加过嗰次。 佢呢个唔系欧洲超级杯，佢呢个系选欧洲超级杯嘅代 选拔赛嘅资格哦，明白。 就喺足协杯或者即系嗰阵时系足协杯啦，就喺度拣一队即系可能比拼一队，跟住就揀一队去打欧洲超级杯嘅，系啦。 我即系揀卒， 系啦， 赢咗场揀卒赛， 系啦。 OK， 咁95年先退休，95年先退休 。 哇！之后喺 FIFA 14星演呢个先紧要嘛？ 系啊， 即系大家而家都依然有可以接触到佢嘅作品，即系 同埋系咯，职业生涯就系攞过一张黄牌咯。 哇！一张咋？ 系啊！ 哇，呢、這个犀利喎，呢、這个你俾 我睇咩位？睇咩位置？踢球精，踢球精位置啊！ 唔系前锋 哦，前锋呢一张咁 好正常啫，其实 都尚算 合理嘅， 尚算合理。 咁即系打波唔拼搏咯。 咁系咪即系球风偏远啊？OK， 跟住黑神啊嘛， 黑神系啦，呢、這个就熟悉啲啦，开始大家就 系咩？我唔熟。 嗰阵时佢喺塞鲁迪嗰阵时拍亨利拿神都即系嗰阵时个组合嚟嘅塞鲁迪，系啦，咁就£2,500,000身价喺劳顿加盟啦，咁就系、是加拉咸时期嘅其中一个即系最后嘅签约嚟嘅，就又系赢个 European Cup Winners Cup， 即系头先讲嗰个 选拔赛 啦，我哋叫就入咗一球，不过就输波对波。 系 之后，但系就柏金啦，安力 K 嘅 安力 K 入加盟就唔重用佢啦，咁就 唔使咁紧张， 就俾人放手去到韦斯咸嘅，有钱赚咗£7,000,000，咁就阿斯图上阵入咗70场，入咗17球，就效力过温布顿啦、高人地利啦，之前讲嘅西奥迪啦、 安力卡、 西布朗啦， 安力卡即刻出场啦，跟住 系啦，跟住就安力卡， 跟住到安力卡出场啦，跟住 咁就亦都帮过威尔斯国家队做过前锋教练嘅，咁而家就唔清楚啦。 好嘢，终于步入到我都有做功课啦，可以唔使咁甩咳啦， 系啦，唔使咁甩咳啦，大家又辛苦咗 大概15分钟， 大概15分钟，好啦，就俾呢个安力卡啦， 跟住已经冇人 识 咗 啦，系啊。 OK， 咁就好啦，到我讲。 听翻 EV 把声，跟住EV 把声。 我讲翻安力卡啦。咁1997年2月啦，咁云家就用咗当时都一笔几大嘅钱啦，咁就50万磅。咁喺巴黎圣日耳买咗安力卡嚟阿仙奴啦。 当时几岁啊？ 十七岁啊。咁咧就总共三个赛季合共上阵咗90场比赛，咁啊射入咗28个入球。咁咧其中1998-1999年咧，安力卡就35场波入17球咧，就获得咗嗰时 PFA 获颁发嘅最佳青年球员啦。咁当然啦，呢、這个奖啊吸引咗当时已经中意使钱嘅皇马啦， 中意买星嘅皇马。 冇错啦，咁就用咗一个新迪卡苏拿嘅差唔多价钱啦，咁2230万。 只一个新迪卡苏拿。 半个 奥斯尔咯， 系咯半啊咁啱，半个奥斯尔嘅价钱， 22个赞坚信咯， 系啦，冇错啦，啱啦，22个赞坚信嘅价钱就买咗佢嘅。咁啊，安力卡咧就我就好中意叫佢做浪人嘅，因为就可以回一回顾佢究竟离开咗阿仙奴，究竟效力咗咩球会咧？ 一口气得唔得？ 嚟咯， 开 始啦， 准备 ，OK， 开始。 效力皇家马德里、巴黎圣日耳门、利物浦、达外谢日之后转会去曼城、费伦巴治、保顿、车路士、上海申花、外谢祖云达斯，然之后去到西布朗噶。 依家都仲踢紧嘅西布朗。 系冇错。 哇！ 系咪好恐怖咧？呢啲个人。 犀利。 咁亦都要讲讲佢一个纪录啦。佢呢个浪人嘅生涯咧，系创造出呢个全世界第二嘅转会纪录。11次转会总共合共1.4亿欧元。 哇！ 请俾掌声。 第一系边个咧？ 伊巴谦莫维1.89亿欧元。 咁我想问，经理人当中赚咗几多钱啊？ 唔 Q 知道。 你谂下， 抽翻几个 percent？ 10% 你唔得了啦。 一个抽一个 percent， 1.4你都 唔使走音，唔使走音，冷静。 太惊吓。 好，第二个咁就苏家啦。苏家咧，咁我就唔讲啦。点解唔讲呢？因为大家听 苏家依家要讲呢个系 唔使讲，听翻特别版咪得。 唔系苏家系阿仙奴呢个九唔搭十八嘅开始咯。 系 即系九号，你见之前九号大家听嘅全部都几好噶， 全部都系有名噶， 史塔保顿啊、雷坚尼地啊， 其实都唔错啊。 但到苏家开始，佢一个唔错嘅意思就话，佢作为一个球员本身，佢系唔错噶。 系， 但系孭上阿仙奴九号之后咧，就开始堕落啦。 哦，即系简单啲嚟讲，佢斜 黑系啊，世界杯神射手啊， 克罗地亚， 佢肯好明显， 克罗地亚嘅射手我好中意 噶 嘛。OK， 好啦，跟住第三个，即系第一代禁区之狐谢菲斯。唉，哇，呢、這个犀利噶！嗱，听一听啲数据，你又觉得佢好犀利。 喂，话 英格兰 U 廿一国家队历史中。射入咗13球嘅佳绩，佢个名系同舒利亚一样咁响噶，当时吓、啊。 当时， 嗰阵时，嗰阵时 ，OK。咁喺2001年嘅夏季咧，阿仙奴就以800万镑加200万镑嘅先附加条款咧，喺爱华顿买咗呢个新星。OK。咁咧，谢菲斯喺阿仙奴嘅日子咧就唔好过噶。佢第二场正选队打比棍嗰时咧已经受伤噶啦，咁啊已经玩完咗半季噶啦。咁嗰个赛季里面，阿仙奴就双冠啦，咁联赛同足总杯啦。但系阿谢菲斯咧，只系上阵咗6次啫， 攞唔到联， 所以系攞唔到个牌噶。O K， 但系 足总佢攞到 嘅，因为嗰时其他人劲啦，冇所谓。 咁当然啦，谢菲斯啊，更加俾两个人去抵嘅，一个就侯利亚，即系当年利物浦个领队啦，同埋阿车路士个名宿阿 Peter Osgood 啊，就批评佢经常插水啊。即係第一代嘅 插水王，李楊格 係啊，第一代嘅。 唔係你諗下咧，即係喺愛華頓嗰啲唔算即係太強嘅球隊入邊啲前鋒啦，咁你有謀生技能都得㗎嘛？ 啊，係啊，朗尼都係。 係嘛？即 係你無非想咁啫嘛，係咪先？無非想咁啫，咁我照講咯。 你對啲友隊真 係。OK， 咁佢喺阿仙奴最後一季咧，就希望重返愛華頓嘅，但係咧就。白明翰都想买喎，其实嗰阵时，不过佢嗰阵时个人工都几高噶，嗰阵时系35,000镑。最尾咧，白明翰就因为呢一个价钱咧就唔买啦。咁最尾咧，阿仙奴咧就决定将佢外借翻爱华顿，然之后咧就再以260万镑买走佢嘅。 同谢菲斯同期嗰阵时，边个踢前锋嘅边啊？ 唔系去查伊顿。 唔系 谢菲斯同期。 系啊。 Shopcast 嘅年代应该系贾奴。跟住仲有亨利都喺度啦， 亨利韦托特啦嘛， 韦托特都喺度啦，系啦 ，Peter 爸爸系咪？呢条问唔系问题嚟噶？ 呢个系问题嚟噶。 咁、啊、我答完，咁我继续讲噶咯。 好啊 ，OK。 咁就佢最尾呢就去咗柴爾頓㗎。咁當然啦，身為一個阿仙奴嘅九號啦，咁佢之後效力嘅球會 係浪人 就 係 越嚟越衰啦， 都係非常之多㗎。 又唔係越嚟越衰 嘅。我又嚟急口令嘅時間啦， 準備 準備外借愛華頓，轉會柴爾頓，外借格拉斯哥流浪，轉會暴力般流浪，外借葉士域治，轉會石周三，轉會紐卡素噴射機，轉會馬塞維爾，再轉會去紐卡素噴射機，再轉會去一個馬爾他超級聯賽嘅一段球隊叫 Foreigner， 然之後呢就再轉去一間英乙叫艾靈頓史丹利嘅。 咁依家呢 艾靈頓史丹利 好 係唔知咩球會嚟， 大家係頭冇水 係 究竟佢去咗邊。你諗馬爾他超級聯賽都踢過，邊度嚟㗎？ 有啲 fan 話有錢啊，過去搵返兩轉先啦， 掘金啊過去。 唉，好啦，跟住嗰個好少少啦， 我終於識聽啦呢個名，我諗 唉，我諗真係呢個好少少啦。 佢咪啲十嘅， 我琴日先睇完佢踢波， 唔係啲十嘅開始識聽啦， 係十嘅開始識啦，我開始知道 嘅，四十嗰啲就一早已經識聽嘅，二十嗰啲就一係做資料嘅，二十嗰啲 我開始知道啦呢一度。 雷耶斯第四代啊，雲加嘅，咁就轉會費咧就好成焦點嘅，嗰陣時就分別有呢、這個2000萬磅啦。2300萬磅啦，兩個版本嘅，但係咧 糾正翻， 係最尾糾正翻個版本咧就定為咗呢個1500萬磅加附加條款，所以最尾阿仙奴俾咗西維爾咧係1700萬磅噶。 冷靜啲，你唔使抌水樽嘢。 佢見我唔好似集中咁樣抌水樽，係 冇錯，唔好意思啊。咁雲家都經常掉水樽嘅，你 翻嚟真係少。 即係你 嗰班友講得唔好嘛，咪掉水樽咯。 即係你練習咗做雲家後黑嘅成 績，係今季少咗。咁咧，雷耶斯嗰陣時咧就火拍亨利啦。咁其實阿亨利有一段受傷嘅時間咧，大家都要記得雷耶斯曾經係自己一個孭起咗阿仙奴條前線嘅。咁佢喺效力三季當中上陣110次啦，攻入咗23球嘅。咁雷耶斯離開阿仙奴嘅原因呢就得兩個嘅啫， 咩囉，加利仔囉， 加利仔啦同埋思鄉啦。咁至於阿加利仔方面呢就出咗本書啊，咁佢本書嗰度就喪傳啦，就話雷耶斯你自己經唔起考驗啦。 咁同法明尼對紐卡素嗰場一開波就踢低賓乃化有咩分別？ 冇分別， 即係我唔理你有幾好波，總之我立過下馬威先。 唔係，但係你要知道， 即係屙毒尿咁試下先 咯。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是，而家有冇人 X 阿法明尼啊？ 冇啊， 冇啊。但係點解加尼真係成日俾 X？ 嗱呢個咪問題咯，係咪先？呢個咪就問題。 同樣嘅工作， 同樣嘅工作， 但有唔同嘅回應。 點解法明尼冇俾人 X， 但係加尼就係俾人 X 啊？咁大家就了解到咩情况啦，係咪先。咁都係啦，思乡啦。咁最尾啦、其实雷耶斯嘅转会历程呢都为阿仙奴带嚟另一个九号嘅。 唔係，但係雷耶斯好似都不满佢欧联决赛嗰时 做后备。 做后备。跟住就下一季嘅欧联资格赛就拒绝上阵嘅。 搭埋嘅啫，我觉得。 咁都係其中一个导火线嚟嘅。咁、okay、你始终带雷波行到咁远。 係。咁最尾呢就外借咗去皇马一年啦。咁最尾再过一年呢就以810萬磅咧就轉投馬德里體育會嘅，但係雷耶斯咧喺馬德里體育會條路咧就唔係好平穩嘅、嗯。如果大家冇記錯，佢加盟咗一年之後咧，外借咗去葡超奔飛加一年嘅，跟住踢得翻好咧，先翻翻嚟馬體會再踢嘅啫。而家咧就翻翻去西維爾啦。但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咁就呢一個九號嘅離去咧，就換嚟咗個更加短期嘅貨仔嘅， 犀利 呢個又係真係。都几即係可以话又爱又恨嘅。 惨手啊。 惨手㗎呢个。巴迪斯达。巴迪斯达嗰时呢就同雷耶斯交换嘅。咁阿仙奴当然有优先购买条款啦。咁最尾亦都冇实行到啦。 皇马唔要嗰啲嘢几多钱都放得走㗎啦。 都系嘅。但最尾冇要到囉。 咁啊摩拉达你未嚟呀 摩拉达嚟。 咁皇马要㗎嘛而家摩拉达。 补充少少啦，呢一段期间咧，其实系大家斗烧钱嘅时间嚟噶。 即係兩隊都係咧好多入錯曬貨嘅，阿基同曼聯都一樣嘅呢啲。 喺的總心目中阿基入錯咗咩貨咧？我想知。 巴力斯大係入錯， 一 定係大舊佬，跟住謝菲斯當年太高價入翻 嚟，八百萬攞超高價。 咁你話路費嘅就一定係華朗。 唔係，咁都最後都放到手啊，去咗車路士啊，華朗。 咁就係啦，咁巴迪斯達嗱，其實個成績唔錯㗎，35场入10球㗎，咁梗係晏飛路大四喜就最深刻啦， 一兩場貨仔啦， 一兩場貨仔咯， 踢法完全唔啱嗰啲啊， 係咯，踢法完全唔啱咯，但係好認真講句，嗰陣時其實巴迪斯達上陣機會都係屈居喺。雲啊，豬狗不如 嗰撇嘢， 係啦，同埋艾迪巴約之下嘅，因為嗰陣時阿亨利都傷過大半季， 嗰時艾迪巴約就踢得唔錯嘅，呢個事實。但即係你見到其實即係話球員本身而家數咗幾個啦，唔係差，只不過就話即係你 唔啱踢， 唔啱踢你買一個嚟，咁個球員咪 唔啱嘅， 嘥咗佢自己嘅時間咯，即係唔好再上，可能就踢翻沉咗，咁出咗阿仙奴之後仲衰過以前咁樣咯。 係咯，咁就2008年就加盟咗羅馬啦，跟住而家。轉咗馬拉加，最尾呢而家就效力緊巴西甲組聯賽球會高士魯嘅。好啦，跟住嗰個我 非理性時間， 我唔想講啦，我唔想講啦。我睇下粉哥點介紹先。 非理性時間， 我特登打少啲留翻俾你講嘅喎。我就 睇片啦， 非理性時間 嘅 喎。OK， 打飛機時間， 我睇片睇。 因為我特登安排呢份嘢就係 唔係我今朝先 呢度 特登睇咗 斯華打最少喎。 到到個窩裏抽射入網嗰個， 唔係我想一字不漏咁讀出我自己嗰份嘅嘅句子先 ，OK？ 第二代禁區之狐，2007年夏季，阿仙奴喺亨利轉球巴塞隆拿之後，有前鋒嘅擔憂，雲家決定喺克羅地亞嘅薩格勒布戴拿姆用咗750万镑簽咗一個冇名氣嘅巴西血統射手伊杜亞杜達斯華格。但是當時英國的內政部呢就拒絕幫這個射手呢辦理工作證嘅，直至到阿仙奴在8月幫他上訴呢才可以正式加盟的。咁道道當年呢在阿仙奴的初期呢就不是那麼如意的，大約有3个月的時間呢都是後備的，直至到在聯賽杯表現出色呢才在一線隊的正選立足啦。咁佢射波嘅風格同埋命中率呢係當時嘅阿仙奴呢係一直領先到榜首㗎，但係好景不常啦，喺作客發明漢嘅時候俾條 PK 咗產傷咗啦，咁就骨頭 咧。PK 而家去咗邊咧？ 係唔 Q 知㗎，因為 PK 嘅我 唔 想理 Q。 尋仇咁樣，你唔係需要。係 想殺咗佢落佢鋼頭咁滯㗎。Okay? 隔離加油。 到當時嗰骨頭咧就直穿咗個膝頭哥。 鵝頸橋。 咁係係啦，係有生命嘅危機㗎嚇。咁嗰時就即場送去急救啦。咁好彩咧，就一年之後咧，喺對卡迪夫城主場嗰場比賽咧就復出啦，咁入咗2球。但是如果大家冇記錯咧，佢係當時即時輕傷咧，就被換下噶。 嗯，即係 換出再換入啊，定係 唔係正 選 換 出？ 換出 係。 O K， 同個大賓差唔多，兩波就傷咗。 係啦，得到咗球迷嘅掌聲啦。咁另一個復出之後令人哋比較難忘咧，就係對搬尼嗰場啦，嗰、那個桑字掉入去嗰個片。 冇錯，今朝睇過啦。 係啦，真係好令人深刻嘅。但係到點解最尾喺阿仙奴失意呢，就是阿仙奴開始行4-3-3啦，咁到到咧就屈咗去打左翼，嗱雲加啲衰嘢又嚟啦， 又係 賓特拿打右道道打， 唔係嗰陣時雲 加道道上最前， 唔係嗰陣時雲加講咧，佢話你傷完之後咧個膝頭啦，膝頭 係攣嘅，仲 係唔可以完全伸直嘅。 是即是那个 即是个位咧，康复有少少 未达100%。 系啊，所以唔可以完全伸直，所以影响佢即系上场踢波嘅发挥，踢唔翻佢应有嘅水准。 咁系咪算系保护佢嘅一种咧？带俾佢离开英超啲咁冲撞。 今朝咧，我又睇到一个唔知 Twitter 定咩嘅言论，就当然啦， 到翻嚟嘛， 爱回家系列啦， 爱回家。 咁啊，今朝佢已经否认咗有咁嘅消息啦，佢话啊。 佢冇否認到，佢只係話 唔排除 呢個可能性， 呢個可能 係唔好斷章取義先。 佢直頭話呢啲係呢啲消息，我係只係喺媒體入邊得知嘅。 唔係佢應該意甲方面係國米嗰邊嘅消息係啦。 OK， 咁佢最尾咧就上陣67场攻下咗21球噶，咁最尾就600万镑轉投咗薩克達嘅。咁當然啦，薩克達對阿仙奴嗰場作客嘅比賽，杜杜攻入咗球啦， 射贏咗法比安斯基啊。 係啦，法比安斯基都話俾你射入就抵啦。咁我哋酋長球場第一次啊，失球全場起立致敬嘅， 拍手掌。 係啦，至於阿豬狗不如咧， 就俾人跳嘅係。 遲啲會唔會到豬狗不如喺我哋主場波俾人掟嘢啊？ 咁啊， 全場講粗口， 咁最屘咪豬狗不如上款，跟住捐錢咯。 唔係掟豬狗不如， 係咯？ 呢個應該唔會嘅，阿斯洛琴咪咁斯文。 唔係，同埋冇咩錢咯，啲門票太貴 啊，收曬， 已經冇曬大餅啊。好，第六代，哇！呢個比分哥講 破主榮。 系啦，攝石王， 哎呀，咁我應該著翻件破主榮作客九號翻嚟噶。 你有印噶？ 我有啊，屋企啊。 陰公，即係同我當年印大阿比同埋印， 我係完全因為想支持佢有多啲出場機會，所以把心就橫印 嗰 個九號。 邊個闖右咧？好似又係印咗件。好似小柯南，好似印咗件喪字，啱跟住就走啦。佢印完之後，好似 係咪想搣咗個 number 佢直頭？ 好，咁咪講翻先啦。 咁 啊， 霍主令就係8-2輸咗俾曼聯之後嘅，即係加盟嗰五個嘅其中一個啦。咁就加盟咧，就最初即係其實杯賽嘅時候咧，就射咗一腳好靚嘅，即係 鋸 入去啊！ 黑入球， 冇錯。 但其實咧，佢喺阿仙奴咧就似一件藝術品，即係似一件師姐 喎。唔係，同埋喺訓練場上嘅 model 嚟嘅，佢係。 即係我覺得就真係似一個藝術品，或者似一個攝石王多嗰個球員，即係次次訓練見到佢 都係影到佢嘅。 但係後備你又好想佢擺落去喎，但係雲加又唔擺落去。 就算擺咗落去都冇機會出場。佢喺2013年出咗8分鐘啊。 係啊，係啊， 好高薪噶， 每秒薪金6500磅。 秒薪 6500， 秒薪6000， 佢都几值钱喎，即系佢都几稳，识得稳食。 以前打嗰啲咸湿电话，每6秒6毫，好似点啊？ 系啦，希望好似就 唔系，但系我最记得佢咧就系、是。当有一场曼联对阿仙奴嘅比赛咧，出咗破智星之后咧，云加系 即刻 换破智星 出 场嘅， 系啦， 系啦， 即系特好似系。即係要 做 亞洲市場咯， 冇錯，係為咗製造即係比賽之後咧交換球衣嗰刻嘅。 之後就借咗去切爾達啦，跟住今季翻咗 25次上陣入4球啊， 其實都唔差。 但係因為普多斯基4月加盟嘅時候已經搶咗件9號啦， 所以翻到嚟係變咗 著咗阿巴拿約攞翻 嗰 件 30號嘅，係啦。 咁就好啦，普多斯基講講啊， 普多斯基 都要講啊，呢個真係都係 科隆王子， 一代科隆王子。 普多斯基就其實簡簡單單嚟講啦，都係最緊要嗰樣嘢就係球會非常之反常啦。喺轉會窗未開之前嘅4月30號已經公布加盟啦。 其實普多斯基係好愛錫即係科隆呢隊波嘅。 佢唔係你 佢成日翻去睇 波 㗎，係 啊， 佢都好 即係降班又跟住一齊降。 唔係佢都好愛錫阿仙奴㗎，我感受到而家。 同埋佢以前細個踢波 好 中意 嘅， 同埋佢嗰陣時四月話加盟之後，跟住科隆嗰季又降班㗎嘛，跟住啲球迷暴動咯，我最記得。 唔係即係普多斯基啊，即係我咁就不幸地。遺傳咗呢個神神秘秘嘅九號嗰個， 唔係神神秘秘係 嗰個之謎啊！即係大家睇佢踢波，佢個貢獻其實對球隊係好大啊！因為我哋好少一啲把握力咁高嘅射手啊嘛。 唔係，同埋即 係但係你又完全感覺唔到雲加係好想用佢，好中意用佢。你唔知咩原因，你话佢唔搏咩？佢又唔系唔搏，你话佢唔防守咩？佢都有防守。咁但系佢个问题就即系可能就始终云加中意咧， 云加 不断跑嘅人，佢就有喺场上有啲时间系唔系点跑，云加就唔中意啲。如果系咁， 马拉松式气袋版嘅， 咁佢应该好中意发明你呢类， 所以咪签翻佢咯。 唔系啊，即系佢好似即系感觉上好似同大兵差唔多，佢觉得啲人有用，但系佢觉得球员咧唔会90分钟每秒咧都帮你搏尽，佢就唔中意咁样啦。 系 每一秒都好珍贵啊，云加心目中。 咁啊，如果用6500磅一秒嚟计，梗系重要啦。 对于霍主荣嚟讲，每一秒真系好珍贵。霍 主荣嘅身同普图斯基争一倍啊，系13500磅啊！ 哇，终于讲完。霍 主荣系咪对车仔嗰场波球场？ 对车即系算对对咩人？好似系快车骑友 啊？ 唔系 联赛杯。 车仔场冇，因为车仔场系冇换人啊嘛。 唔系联赛杯车仔嗰场， 联赛杯车仔嗰场有啊。 系咯，就系系咯。 好啦，咁九完之后咧， 九完就十八， 哇，十八仲呕血啦！ 十八简直系阿仙奴嘅噩梦，噩梦之中嘅噩梦。 其实十八只系讲两个则啦，猪头同埋士波。 唔系，我好想由丝巾开始讲。 丝巾都系十八号， 但系前面有丝巾，之前仲有三个月。 好啦，我都系。但系 噏下个名好啦，好噏下个名啦， 噏下个名得啦。 但系嗰三个就系打得好嘅，都系。 系咯，即系。 第一个就 系 大卫David Killer， 咁就系 中场嚟嘅。 中场嚟嘅系啦。 第二个咧？ 第二个就 Stephen Morrow， 呢个就阿 Ryan 就系 话要讲嘅 出唔系。我出咗份嘢，大家傾嘅時候咧，佢就即係話呢個其實係即係好波嘅，呢、這個都係喺即係十八號入面呢、這個 number。 呢個算好波㗎 ，OK。 跟住有，有基文迪啦，有斯根，有斯維斯達，跟住有史基拉斯。 Yes。 哇！真係簡直一代不如一代、啊。 我真係好想， 即係一代不如一代，即係斯根我都。仲叫做 私隱都係某段時間即係俾人 SM 咗之後先得嘅。 先不如咁啦，先由基文迪講起啦，好唔好啊？基文迪上陣113次啊，幫球隊。咁就2002年自由身加美職球隊科羅拉多急流。 嗯。 最後一場代表阿仙奴踢嘅比賽係邊一場呢？有冇有印象？ 柏金。 冇錯。 柏金咩啊？ 柏金退役紀念賽。 嗰場都算啊。 同埋佢係美職第一個法國球員咯， 冇錯。同埋喺2007年呢，已經俾我哋委任咗做球探噶啦，咁係 美國揸飛人 方面嘅， 美國揸飛人， 法國先 係。 其實係咪？ 其實雲家應該係雲家揾佢，佢最初係摩納哥過嚟阿仙奴之前，其實係效力過即係雲家 係。即係 friend 底啦，又 雲家係教過佢喎。 契仔嚟 嘅。係契仔嗰啲啦。 好啊。 好，跟住第二個啦，斯根。 光頭佬斯根。 哦，斯根俾咗個波哈索奔奔，即係大家應該有聽過啊！我哋某個 K 寶嘅歌神。啊，系啦，就有首类似咁样嘅歌噶。咁斯根呢，原来呢阿仙奴系有机会买唔到佢噶， 争赢， 要同人抢 争赢噶， 好嘢嚟嘅。 系啦，咁究竟系边一队呢？ 曼联、 韦斯咸。 哦， 韦斯咸咪曾经报价过斯根噶， 嗰日太贵唔买啦。 同埋咧，原来斯根喺加盟阿仙奴之前呢，阿仙奴安排咗个私人 tour 俾佢噶。是带领佢游览整个高贝利球场同埋附近嘅地方㗎。 我真係好有诚意。 好高规格㗎。 好 高规格请佢嚟㗎 ,ok。咁啊当时210万磅加盟阿仙奴㗎。咁就中间左闸位踢得啦。但係就大家知道咩事啦。转身加盟啦。 后备了子啦，后备了子。 后备了子啦。就总共为阿仙奴上阵咗98场㗎。 失咗几球。 冇资料，亦都唔想统计啦。 但系有首歌噶， 系咩？ 系啊， 唱 有首歌噶， 真系唔识唱， 真系唔识唱。 系啊， 唔识啦，咁算啦。 点解大家有得闲时 有首歌系形容佢嘅？ 上 YouTube 揾下啦。 但系咧， 嗰三粒星应该都系粗，呢个都系粗。 三粒星咧， 应该都系粗口嚟啊。 个英文就系四个字嚟嘅，第一个 S 字头嘅 ，S 字头嘅粗口啦。 我谂系 S H 啦， 嗰啲啦， 系啦， 跟啦。 但好似喺维拉利尔可以打得唔差 嘅， 系啦系啊， 知音 嗰个咯。 咁啊咁样， 但系原来斯根咧唔系蚀咗阿仙奴好多钱嘅啫，蚀咗10万磅嘅啫。 哦， 因为佢卖去维拉利尔嘅时候咧系200万磅噶，即系阿仙奴咧喺转会嘅即系唔好计通胀嗰啲啦，喺账面上咧只系蚀咗10万磅嘅啫。咁加盟咗西甲维拉利尔啦，同阿皮里斯一齐啦。 系打得好似 OK 嘅嗰阵时。 唔系啊，都系炸弹嚟其实。OK。咁咧，效力咗三年之后咧，就加盟咗西乙球会 FC 加坦尼拿啦。咁咧就去到第三代就呢个，我觉得的总系有必须要开咪嘅。 冇错， 呢个系属于佢哋嘅思维。 我又开始识啦呢一个， 的总即刻 10后开始识啦。 呢件点啊？75万磅。 老实讲，买真系买个系要 买个真系傻嘅， 要买个，即系喺我哋嗰度，老实讲残尽。差唔多件，我唔明点解当年买。 O K， 两个字系智障咯。唔系，个问题系嗰年唔系话唔够人打噶。 唔系冇第四中坚， 即系本身系谂住揾佢打第四中坚嘅。 第二系啊。 你咩最过瘾系咩？最紧要就系伤到得翻佢一个中坚，我哋要签翻苏金宝。 系啊。 真係好奇怪呢樣嘢 係。唔係，同埋嗰陣時 係即係 同埋喎，你唔好以為阿仙奴唔使同人爭個斯維斯。係 嗰陣時曼聯走嘅時候， 歐塞爾都想簽， 係都想簽佢喎。 阿仙奴係爭贏。 係啊， 哇！佢真係佢臨尾喺曼聯嗰兩年係跌得好緊要。 即係好似而家你啲後衞一樣 啦， 好似艾夫拿啊、維迪啊嗰啲咁咯。 哦，咁唔夠利奧跌，利奧跌得又會。 啊，利奧 用利奧 幾年應該退咗休。 利奧自從見咗 周秀娜之後， 周秀娜之後 魔咒嚟喎，咁樣 變咗。蝕咗啲足球嘅精髓， 送咗俾佢。 唔係蝕， 但係你知唔知斯維斯達最傳奇係咩？最傳奇係佢踢完阿仙奴之後，佢竟然去咗雲頓內門。 係，依家仲係仲踢緊啊？ 誒，唔係，而家去咗波特蘭伐木者。 咩 美職。 呢個先勁啊！ 有正選，有正選㗎，人哋 斯維斯達打 NBA。 唔係，孤陋寡聞啊！ 係講斯維斯達喺曼城做緊體檢嘅時候，雲加出手叫佢過嚟。 係啊， 唔係咧，即係又講翻咯，加齊迪斯嘅原因咯。係 計呢個 Brian Kidd 之後，第二個由曼聯過阿仙奴嘅球員嚟嘅都係。 唔係即係嗱，亦都有一個有一個 阿仙奴同曼城咧，即係 阿仙奴搶啲體測嗰啲人咧，係唔會成功，包括撲主名斯維斯達，真係唔好搞啦。好啦，最尾一個啦，哇！ 呢个犀利啦！ 呢个犀利， 你我好记得我。诶， 讲翻少少呢个斯维斯达先，呢个 Ryan 又系提到嘅。记住呢、这个当时签佢系为咗做第四中坚， 系好紧要啊！呢个名牌 系啊，因为 Ryan 好强调， 其实 系谂 住搵佢翻嚟坐嘅啫。 好强调，其实系搵佢翻嚟坐嘅啫。系啦，但不幸地佢要打正选。 亦都不幸地，我哋回簽咗蘇金寶之後，蘇金寶表現好過佢。 或者 呢個真係 咁，最尾佢個正選位咪俾蘇金寶搶翻啦，跟住 係啊，冇錯，嗰下先勁啊！你明唔明啊？最勁就我哋簽咗個第四中堅翻嚟，但係點知我哋簽個第五中堅翻嚟，個第五中堅踢得好過個第四中堅， 變咗蘇金寶係打翻正選。咁嗰陣蘇金寶係拍邊個咧？嗰陣 斯維斯達之前都打雜啊，係咪？佢曼聯打中堅時間唔好長啫嘛。有一個佢係即係老咗之後冇速度打唔到雜，先懟入中堅啫。 係啊，但係一打中堅就甩得太緊要。 喂，咁死火咁，直情沙格南又咁樣，又係法國。 Oh my god！ 惊唔惊啊？ 佢唔转 沙噶， 唔转十八号冇错。 O K， 唔系曼联有一代系咪用坚尼加斯维斯达打中坚啊？系咪里奥停赛嗰段咯？ 顶嘅啫，顶嘅啫，顶嘅啫， 真系顶。冇搞错，斯维斯达都要。 嗰年阿仙奴嘅中坚系好犀利噶，成三两个月系用呢对老嘢噶。如果大家冇记错。嗰時我最記得蘇金寶啲人話回簽唔信啊嘛，跟住踢嗰場預備組就，咦，好似真係，跟住驚啦，開始驚啦。 雲加係有條路噶，揾翻啲舊嘅球員翻嚟。 可能所以基弗圖斯 話，基弗圖斯話係會頂嘅，佢嘅作用同發明嚟一樣，可能頂一頂嘅。我又未至於去到第四中堅嘅，但你個防中位得頂啊， 接一接個厚度咯。 係啊， 我中。如果真係簽基弗圖斯話，真係堅啊！我覺得今次雲加真係同你玩鋪大大。大个中太，真系 你睇下今年签边个第四中坚啦？ 基伯图斯华， 防中呢个位 都好啊，接半季都好啊，养下班僆仔。 唔系你最重要系咩啫嘛？你揾如果真系揾基伯图斯华翻嚟嘅话，你系打个二三月啊嘛，二三月系最我 唔系个问题啦。而家 我好期待足总杯对高人哋，你基伯图斯华队长身份啊， 捏 住班僆仔。 唔係走出去殺敵， 即係你 J 就冇得 J 啊！但係問題就話，而家你講嗰啲名咧，佢而家點解去倫敦出現咧？係港波咋？你揾啲港波人踢波， 坑 你又係 咩？基伯圖斯華啱啱完約啫嘛， 佢啱啱完約，跟住啱啱仲有半年真空期，佢唔同坑你，呢一個好緊要。 同埋佢 keep 住喺巴格打緊嚟噶嘛，基伯圖斯華。 同埋你後防板度，基伯圖斯華真係踢到中堅啊嘛，佢呢一。 佢真係一個位補曬兩個位嘅，佢又嚟呢啲嘢啊！好 多功能性球員又出現啊！ 仲要講真，你馬克基文老師話有好多球迷可能會廢你，但係最尾都會因為呢個球員嘅江湖地位妥協啊嘛！ 佢會唔會著十八號㗎？ 哇唔係啊， 十九號俾人攞咗啦！ 你唔好咁樣毀咗一代名將啊！ 我好驚佢揀十八號嚟著啫。 唔係，如果睇咩號碼真二號，二號好少少。好少少 都系 少少少少啫， 咁咪十九号俾人俾新嘅卡苏拉着咗啦嘛， 冇喐十九号啦 ，OK 嘅，十九号两代接落去韦舒亚，我都觉得 OK。 之前苏金补翻嚟佢咪着 三十一号， 系咁着卅啊唔到卅一号 公 公 仔啦，啊唔好意思啊，名花有主啦， 系咯， 好， 系讲住最尾啦， 史基拉斯，哦真系三年合约，二十三场比赛一球。最尾嗰季上咗一 球 啫， 音乐可以搭下 入两球， 两球啊两球， 佢失咗几多球啊？可以 诶，唔搭啦 ，sorry， 真系唔想。 我哋而家佢顶俾森莫拉嘅， 同埋咧 撑俾森莫拉嘅。 史基拉斯最犀利嘅咧就系佢每个转会期咧都同一间法甲球会巴斯蒂亚传出关 系，每一季都系， 系每一季， 每次都因为人工太高走唔到， 系但最尾都系合约完结转会过去。 咁同哥古夫同阿仙奴有咩？有咩分别啊？ 高古夫冇啦，已经离开咗啦，断裂咗啦。 唔系啊，高古夫 唔系啊，啱啱又传，啱啱又传， 又讲啊！ 传媒传媒都高古夫加盟阿仙奴系非常之厚爱。 唔系传媒翻嚟做咩？踢中锋啊？ 高古夫踢中锋 咁咪咯？中场咁多人，仲传佢做咩？啱啱先 四六零， 唔系啊！传媒传嘅嘢系唔需要有逻辑嘅， 因为佢哋只要搵饭食嘅。 正如云家当年有个伊保尔，佢都照买个沙格拿翻嚟噶。 咁又系想 放到伊保尔， 即系有新迪卡苏拿都买奥斯尔啦。 系啊，系嘅、啊，其实但 一堆工作喺度， 唔系要好认真讲翻个板凳提升好紧要嘅。 买奥斯尔咧就系因为佢今年咧点都要买一个星， 系 咁今晚人哋送俾你，唔理人哋送个龙门俾你乜好，你都要噶啦。如果拜仁再用个楼话俾你，佢都要啊。 佢真系， 因为喺嗰个 moment， 佢一定要买个所谓星，先可以塞住人把口啊嘛。 真粉人， 咁当然啦，奥斯尔嘅好啊，系咪？ 唔系啊，人哋话奥斯尔唔好嘛， 讲翻 人哋话两个月批评佢嘛， 讲翻史基拉斯啦。 史基拉斯我成日记得咧，啱接受。 我就记得艾蒙利亚翁史基拉斯咯， 我都记得。 有张四有张四格漫画嘅，系嗰阵时系史基拉斯拍啊高斯仔嘅，跟住艾蒙利亚手笼，跟住有一球唔知西布朗打反击，跟住艾蒙利亚冲咗出嚟噶嘛，跟住好似拱低个史基拉斯，跟住俾 人哋 俾人跟住 顶入咗嘛， 唔系偷咗个波，跟住轻松射入啊嘛，跟住有人就自此就攞呢件事整咗张四格图嗰啲， 唔系即系系咪云家都有啲法国中坚情义结 噶？系冇错，我都觉得 佢系，即系 你谂嗱，历近年嚟三个十八号。都是法國人嚟 嘅， 唔係其實呢個就臨急過嚟救近火嘅啫咯， 四個 呢個攞嚟救近火嘅呢個。 摩羅就唔係啦，摩羅。 你諗下，即我記得嗰時史基拉斯咧啱加盟咧，接受官網訪問咧就話啊，我收到雲家嘅電話，作為一個法國人，收到雲家嘅電話，阿仙奴邀請係冇法子拒絕。 咁 Q 擦鞋佢。 咁咪结果咪咁样咯， 咁咪 结果你知道比赛心 晒咁功夫做得越好嘅话，可能都会有啲问题嘅。 唉，总之即系九号十八号，即系九唔搭十八嘅，真系。嗱，你睇下讲个节目， 唔系唯有希望啦，即系 啲球员表现又甩咳， 系啊， 真系好攞命啊！呢两个 number 对阿仙奴， 希望有个新球员加盟。 最初嗰两个十八号系打得 九号都仲可以继续 keep 一 keep。十八号唔该封印咗佢， 唔系，但系 永远都唔可以上十八。 头两个系打得好喎，但系之后嗰几个唔得啫。十八号 由边一个开始败咗十八号？ 唔系斯根开始咯， 斯根咯， 系、哦、啊， 真系。 但 系 其实 同 Hila 都系打得好嘅。 其实你咁又可能讲翻个系个年代咧，基本上个年代开始阿仙奴都唔系开始走下坡啦，咁更加个九唔搭十八又衰格啦，系嘛？ 唉，总之都系九唔搭十八啦。 即系行衰揾食，你做乜都衰噶啦。 封印咗十八。 如果讲最离谱嘅， 打到啦。 唔系，而家票选啦，离谱嘅九号，大家觉得系边个咧？ 最离谱嘅九号。 最离谱谢菲斯咯。 谢菲斯真系。 系啊。 咁最离谱嘅十八号咧？ 咪斯维斯达咯， 斯维斯达咯， 即系大家公认呢两个真系 呢个好 唔系喎，但系斯维斯达嗰时助攻力几强噶，即系对韦根嗰场我历历在目啊。 唔系，其实我仲有啊，我仲有十号法国中坚啦、啊。 边个啊？讲名啊？ 十号 队长咯， 队长咯。 啊，系，系嘛，啱啱啱， 即系所以云家系几中意发个中坚啫。 而家都系 今个转会期有冇传闻发个直中坚？ 数码咯。 哦，呢真系可能。 数码咯， 数码下季啦。 数码冇啦，车仔啦。 点解？车。 车仔好似话落咗订啦嘛又， 哦， 苏尔又落咗订佢， 系啊，唔系喎，苏尔我今日睇 BBC 个 gossip， 唔系啊，琴日 曼城3000万磅喎、 啊，买咗就系做咩佢？又高哈洛夫啦又， 可能卖走基力治啩，基力治话想美职嘛， 基力治留翻啦、 摆走佢， 即系正如我哋之前冇嘢事一样啫嘛。 车仔啊嘛，点样讲？ 咁我哋系咪又要讲一讲阿仙奴嘅废闸啊？喂，闸，阿辉哥呢个交俾你， 废 闸， 半年后。 哦，半年啦 ，OK OK。 唔系嘅，即系我哋有机会咧，每月重点球员介绍咧都介绍我哋一集嘅。 哦、 啊，因为佢哋都好出名噶嘛。 咁我想问 Peter 爸爸，你一男子因素决定下一次系讲边个位置嘅球员啊？ 视乎近排， 唔系应该会讲一个比较 民意好左摇右摆咧。 你明白我个取向就话民意讲越多啲，我越唔想讲。 唔系，粉哥你留意，其实 Peter 爸爸已经做晒资料 research， 佢有资料系今集讲唔到嘅。所以你而家讲佢讲边个，我已经知道其实佢讲边个。 够钟啦， 好啦，够钟啦，唔阻的总收工啦。好啦，特别版好啦，录到呢度为止。咁呢集几时出街咧？ 唔知， 冇人知。但系都 你听我集 唔系讲，你讲到最后先问，讲到最后先讲呢个节目几时出街 得嘅？祝大家无论新历年好，农历年好，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系咪冇死啦？系嘛咁样讲 ？OK， 出入平安。 唉，出入平安。咁祝阿仙奴咧就。今年 心事 后面有件红色衫，拎个杯啦，新年着翻上身。 咁祝 Red 架嘅节目咧就 蒸蒸日上， 蒸蒸日上啦。 收听到唔系，唔收。 后面有件红色衫，使唔使新年着？ 你新年中意着咩着咩啦，冇所谓啦。 唔系，如果你有呢个特别嘅喜好同埋要求，我会同狮子同 Kenny 特别要求，俾你行出一个。我哋嗱，而家我哋 Red 搞好好嘅，有 YouTube 频道，我哋帮你拍埋段片上去。 好啦， 好 ，OK， 咁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